千世界，小小环球，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六月炉边铁匠，腊月江上渔翁。那位说这有意思，大热天的啊，在这个铁匠炉边上，那家伙哎呀，那温度太高了啊，呵，那铁匠师傅浑身的冒着汗呢，好家伙，那汗是油光锃亮，真的，他在那炉火边上，他那个身上那汗水啊真是油亮油亮的，拿着锤子跟着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叮叮，你说行行行了行了，还能打出音乐的点来啊，就那么说嘛，腊月十冬腊月，好家伙，滴水成冰的时候，在江面上一老爷子老渔翁跟那儿正钓鱼呢，哎呀，正钓红鳟鱼呢，还是金鳟，嗨，这是为什么呢？你看，六月炉边铁匠，腊月江上渔翁，并非卖傻装疯，只为能把钱挣，哎，就是为了生活啊，这个劳动者，哎，这些个啊，这个干活的这些个人啊，上班族，哎，这个很不容易，哎，这个定场诗就是形容这个，天怕无云，地怕荒，穿新鞋怕走大泥塘，啊，这倒是，卖西瓜的怕下雨，野猪再大它也怕鸟枪，嗯，耗子怕猫，对，猫怕狗，公鸡就怕那个黄鼠狼，读报的立心怕什么呀？就怕您在聊天室里待不长，哎，对对对，打牌的就怕多抓牌一张，啊，那就糊不了了，哎，对，聊天室，哎，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这就是读报节目啊，立新呢就是读报的主持人啊，对了，您要是用手机听呢，这个方便，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能够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而且呢这个上头听听上啊有话里话外聊天室，周一到周五咱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进入聊天室，哎，在那儿很多的朋友相聚，一天到晚都忙，黄昏日落西方，读报节目说端详，李欣九点登场，那位说等会儿，您这个时间弄错了啊，您这是北京时间吗？啊，格林威治时间，嗨，跟那时间的标准没关系啊，说的是咱们节目播出时间呀，啊，对呀，啊，大伙说那也有毛病啊，你这播出是晌午啊，怎么晚上九点？我说的不是今年就马上这个啊，这个就到年根了啊，2022年再忘了，赶到明年咱们节目，哎，时间就改了，晚上9:10到那个时候读报登场，欢迎大家，到时候啊，我知道这么些年呢你已经基本上就形成了这个固定收听的习惯了，都是中午听节目，哎，这整个这一套节目这都听下来了啊，听这个话里话外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新闻天天谈啊，这是午间的时间，这个是看您啊，对对对，咱们这不做强制要求，您要是不到晚上去听呢，我这也不扣钱，嗨，我也没法扣您的钱，我就开个玩笑啊，嗨，对，希望您到晚上去啊，这个晚上嘛，有人说看电视呢，看电视，哟呵，又是哎呀电视剧呀，嗨，那电视剧呀，说实话啊，看个一遍也就差不多了啊，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抢人家这个啊电视台的这个 这个时间啊，不是那意思。这个就我这个能耐这个本事，我也抢不过来。我就这么说，不妨啊，您抽点时间听听读报。读报是这个说新闻时事，而且呢，我觉得还不是那个人家那个啊，咱们北京新闻啊，整点快报这种新闻似的。哎，这带点聊天的意思，咱不是还能互动吗？啊哈，多交朋友，读报唱戏一理，善恶是非为题。唇齿伶俐不足奇，那必须的。好家伙，到这儿，哎呀呵，这一张嘴说话稀汤寡水，拖泥带水，那这就没法听了。唇齿伶俐，这是我们广播工作必须要求的，不足奇，但是得有精神气力。我觉得呀，也得有大家的共同的助力，哎，听众的支持，这是我们办好节目不可或缺之保证啊。抓紧时间，今儿是休息日，但是呢还是得有些个啊需要跟您托付两句的，可以称之为新闻中的生活提示。比方说晚报，人家报道了，就是现在这个不是有很多的手机的应用吗，啊，就是俗称的 APP。 这个咱们得记住啊，首先呢不要轻易的安装下载啊，刚才说那听听啊，那没问题。哎，对了，这我们电台官方的，有事儿您找我们说啊。对了，我们负责任，说实话。但是呢，这个有些个这个 APP 啊，它这里头啊有这个猫腻啊，套头。什么呢？比如说啊，有些个 APP 它是收费的啊，收费呢，他说你看也没多少钱，你就反正大伙一看那就交吧。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觉得不需要了，哎，我就这个把它给卸了，卸了啊，我把它给拆了，我把它给下了，嗨，我把这个程序给删了。对了啊，这个很准确的词汇叫删，删是删，这您要记住。虽然您删了，但是可未准等于啊它在后台不再运行了，您只是在手机那面上表屏幕上把它删了，在后台它是不是还在运行？要是还运行，嘿嘿，它还会继续的收费啊。那人家可以这么解释啊，你看你这个程序是删了，但是你用户你这个还在这儿呢呀。这您记住了，把这用户啊您也给退出来，哎，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咱们都得多个心眼儿啊。再有一个啊，这还有一个事儿更得多个心眼儿啊。人这个晚报提醒的说，那银发族上年岁的啊，这个老了，对，是，哎呀，这个想找个老伴儿，这个咱也别想太多，这个很正常，人之常情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呢，有的那个老伴儿走了啊，这一个人待着是真是挺难受，完全能够理解啊。这个咱也别老用那老观念去说这个事。但是呢记住啊，网上要是想这相亲什么什么之类的征婚，这您多留个心眼儿，哎，这得多看一看。实在不行呢您问问孩子，哎呦，我得说，那你个这岁数的好找老伴儿还能问孩子，哎，就说呀，比如说吧，这您找个懂行的人帮帮啊。因为什么呢，他那网上有些信息呀，真真假假，真假莫辨呢啊。赶到这天儿，这已经是啊冬天了，很凉很冷啊，有这呦呵，有那个，哎呦，平时就好这啊这口啊，什么什么什么口，喝两口啊，哎呦呵，哎呦，这喝的好家伙是哭嚓又来了。怎么这动静啊，告诉您说，就这天大冬天的，他要是一头栽进昆玉河，可不就是这个动静吗？啊，喝多了，哎呀，这民警接到报警之后啊，呵，趁着夜色呀，干嘛还趁夜色，他晚上啊，哦，对了，赶到昆玉河边，这位啊在底下，哎呦，救命啊救命，用手啊很勉强的扒着这个就是那个河边的那台阶儿，看着太吓人了，赶紧，哎呦，用这个绳子，哎，给他把那绳头扔过去，抓住抓住抓住，使劲给蹬上来了。哎呀，得亏呀，这个人，这位男士啊，他的父亲后来 到这个公安机关表示感谢，这句话说的特实在，救了我儿子一命啊。这还真是啊，您别小看人家昆玉河，这天这么冷，好家伙，那河里头这要再耽误一点时间，那可不他有危险啊。所以就说这事儿嘛，啊，这个得再托付一句，酒要少吃，是事要多知。今儿啊要跟各位讲这故事，哎，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呐。你说您是唱啊，是说呀，连说带唱吧。因为什么呢？我是这么考虑的，这故事呢，尤其是让老年朋友听来，可能呢，哎，这心里头啊不太舒坦。虽说如此吧，考虑到维护老年朋友啊，咱这个上年岁的爷爷奶奶合法权益，我觉得呀还是说一说吧。为什么说连说带唱呢？就考虑啊他这个天儿啊凉啊，而这个故事呢讲着讲着就觉得这心里头更凉。您家里头来暖气了吧？嗨，肯定来了，就说哎，暖暖乎乎的，您跟家里头听我讲这故事，没别的意思啊，就是一个提醒啊。这种事情呢带一点特殊性，不过呢确实老龄社会啊，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你看人法院做的那是太好了。哎，最后法官同志的判决，嘿，让人觉得心里头热乎乎的。妈，你看看，法律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可是说起来赵奶奶这心里头，哎呦喂，你说你怎么又说回去了？北京晚报头段时间讲了一个故事啊，这里头呢人家这个原片报道就没有提到当事人具体的姓名，咱还是老规矩不说了。就是姓赵，赵奶奶，是不是姓赵都不重要，讲这个事情过程。赵奶奶呢老两口，这头些年啊，老两口呢是这个，但是他没有孩子，也不能说没有，有个养女。可是养女呢上个世纪90年代啊，那挺早的，已经是到国外工作了，慢慢的就在国外就定居了。虽然说呢赶到逢年过节啊，打个岳阳电话问候问候啊，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啊，这个赶到春节吧，放假了啊，这也有可能回国看看二老。但是哎，他毕竟是远水不解近渴呀，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这个养老的这个危机焦虑感是日益的明显。养老是高兴的事情，安度晚年嘛，夕阳红嘛，干嘛危机呀，焦虑，他不是没孩子吗？哎，平日里老爷爷老奶奶啊，咱们就简称吧，赵爷爷赵奶奶，没事儿就说这个事情。哎呀，老婆子，你看我二老到了这风烛残年，可不是吗？哎呀，老头子啊，我和你想的是一样一样的。哎，怎么变口音了？这里头咱得说一句啊，赵奶奶老家东北。哦，这个老两口都是想这个事儿，这玩意儿怎么弄啊？这个，哎呀，这没孩子，这个养女离得太远，在国外呢。哎。这也是啊，亲戚朋友啊也跟着给出主意，说是那个老人家这上了岁数，是一般来说家里应该没什么事儿啊，你现在这个医疗条件呢、各方面为社区的什么各方面服务都挺好的啊，说您出去这个啊，出门打车是吧，想吃饭楼底下就是饭馆，遛弯啊，龙潭公园， 不是，就类似的这个各种的龙潭公园吗？到底有几个龙潭公园？我就打个比方，社区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小公园啊，是不是啊？你菜市场一条街四个菜市场，您可劲儿挑啊！对啊，有的老年人哎玩这个智能手机玩的溜，上网哟聊天儿，呵，老年大学学书法啊，是这个网上购物，嘿，这挺好的，晚年生活很丰富。但是呢，有这么一条。啊，这您别忘了，如果说这个年龄日益的增长，怎么说他不能跟年轻时候似的，啊，腿脚哪儿不利落了，身上哪儿不合适，慢性病，哎呀，坏了，这最近这个，哎，之前控制挺好，可是最近你谁成想血压怎么高了呀？啊，呦，就这心慌，哎呦，心慌气短，或者呢，有时候单位啊，照顾这个离退休的人员，定期的给老人做体检。这一体检，哟，哎呀，你看看这，哎呀，这指标有点高啊！不行，您到医院再看看，问问大夫。你这个一来二去的，他不一样，是他得往里面搭这个精力吗？包括体力呀、啊，都一样。你上年岁人，哎呀，这玩意儿万一有点事儿，嘿，想着，哎呦，这，哎呀，你看这，哎呀妈呀，你看这事儿闹的，你说我们这老两口子，你这晚年，你说怎么弄啊？啊，对对对，赵奶奶，东北人吗？就有人给出主意，老家还有人没有？哎，哎呀，一说这事儿，老奶奶想起来了，那可不是吗？可说呢，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哎，行，咱先别唱啊，咱把这事儿说清楚。老家有个侄儿，巧了，赵奶奶姓赵，侄儿呢？也姓赵，嗯，必须的，对，哎，这侄儿，哎，说话还有特色，是吗？ 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我这， 哦，你说这个，哎，听这个这侄儿好像是还，好像还啊，听着耳熟，哎，行，咱不说这个啊，就找他这侄儿，啊，这个亲戚按说不远，亲侄儿啊。一说呢，赵奶奶就跟这侄儿说了，说你呀，你就带着你的媳妇儿，哎，你就到北京，是不是？你来北京工作呀，在北京工作呢，在北京住，哎，然后呢，你就可以照顾我们老两口。侄儿一想，那这可以呀。当然这过程当中啊，这应该是没那么简单啊，你进京这找工作呀，包括找房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子女就学，哎，上学之类的，子女上学，包括这个啊，这个当时是小赵，估计岁数也不小了啊，就他这个侄儿，他两口子那工作他得找啊，就业，孩子上学，哎，整个这一套都弄完了，搞定了，挺好啊。当然这当中呢，可以想象啊，咱可以猜，老两口一定是居中出力不少，那必须的。那事先都说了吗？你到北京来，那不就是给我们二老那个，是不是二老陪伴养老送终吗？啊，你这事先都说清楚了。这位啊，赵先生吧，啊，赵先生也他，哎，他知道，跟他说得很清楚，他心里头明白呀，你这不叫事儿啊，你放心吧。哎，这样的话呢，哎，挺好，到了北京安顿下来。这边呢经常啊，他们这个赵先生两口子侄儿媳妇儿经常的要到这个赵奶奶家里啊，给帮着是又和买东西啊，包括嘘寒问暖呐、啊、经常在一块聚会啊，哎，这挺好。哎呦，老两口很满意。你看看，你想这步算走对了，你怎么说这是实在亲戚啊？东北人管这种亲戚叫实在亲戚，就是没实在的意思，就是他这个相互之间这个亲戚关系血缘近，实在亲戚吗？经常往来呀、啊，是不是啊？凡事他有个照应啊，挺好。后来呢，这个赵奶奶他们家老伴儿啊，咱就简称赵爷爷。哎，那这上年岁了，哎，这个身体不合适，到了医院呢，大夫给留下了，说跟这儿就住院吧。啊，然后后来呢，这个病情加重，很不幸，赵爷爷先走一步去世了。 哎呀，赵奶奶这个难受啊！哎呀，痛杀我老身我爷，我的好老伴儿啊！啊，这个就是这个京剧里头叫什么清风亭吧？啊，你甭管叫什么吧，啊，老伴儿走了，很难受，很难受。但是这整个过程当中，咱实话实说啊，这个时候赵奶奶这侄儿赵先生表现是不错的。整个这个这个啊，就是从这个老伴儿赵奶奶老伴儿生病住院，一直到人这人去世啊，这个民间叫法送啊，这一套全是人家赵先生给操办的啊。你应该人说了嘛，这你看这家里面底下没孩子，是不是没孩子那可不就指望你吗？赵先生知道，赶紧哎就帮忙做这个事情啊。那么但是呢在这之后发生点变化。什么变化？一个，这赵奶奶这心呢，哎呀，原来有个老伴儿啊搁身边聊大天儿啊，你看看吃点喝点儿，这心里头还行啊。怎么说呢，这是一种寄托吗？老伴儿一走，老太太这心里头是越来越凉。哎，这事儿闹的，你说这老头也走了，这家里头，哎呀，这一天到晚的这也没什么事儿干。您说这人啊就怕琢磨。哎，老太太跟家待着，退休了也没什么事情，哎，也没有孙男弟女啊，也不需要接着孩子什么什么上学放学之类的啊。你看这是生活还不错，老太太各方面待遇挺好，还真没什么值得发愁的事情。唯一的这心里头，哎呀，放不下的，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这老头走了，这侄儿是帮着给发送啊咋的，你说我将来呢？他越想越觉得这是个事儿，越觉得这是个事儿，他越琢磨，琢磨来琢磨去，哎呀，你看这玩意儿这行是不行啊，这孩子将来能不能做这事儿啊？这个你光问孩子，问他这侄儿，说实话老太太心里没底。因为你多再问，那人家孩子肯定说，那这您放心，这哎呀，你看看你跟你这太你这身体挺好的，你琢磨这干啥呀？好好过日子不行吗？等于是越这样呢，老太太心里面越含糊，一想这怎么办呢啊。后来加了亲戚给出个主意，你家里头，因为你老两口当年是吧，你至少是两套房，老头一套老太太一套，你现在一个人养老，那套富裕了，养女呢那就甭管了，人在国外人家不指望这个，不行你富裕出这套房你就给这个侄儿吧，给这侄儿，你给了他得着这房，把这事儿有言在先说清楚，给你这房叫赠与吗？啊，给你这房，不为别的，将来给老太太我养老送终，行是不行？你要是能做这个事情，这房你拿走；如果你说勉强，我这个可能够呛，那咱再说。啊，怎么着也是一门亲戚，想挺好。跟侄儿一说呢，侄儿是满应满许，你看看这事儿闹的，是不是？那你这你老伴儿就我送的，那还用说吗？肯定的，你指定你放心吧。这样的话，哎，这就，这民间叫立字据，啊，法律文书吧，哎，这都写清楚了。那么这当中呢，标明了一条，说这房啊，作价给侄儿，也就是说呢，不是白给你，你得给我钱。实际上呢，这就是走了个形式，老太太并没有跟侄儿要这钱，侄儿也没给啊，只不过有这么个价钱跟这搁着啊。哈，实际而且他这作价啊，当时这个过户的时候，就他明面上这个价码，你要跟今天咱要说按照这个市值，这房子，哼，那差挺老多的啊。现在便宜能吗？当然是贵了，比过去那个他那作价 贵好多呢。老太太不求这个，哎呀，这不没事儿的，你看看，只要你把我养老送终，是不是你对我好，这不叫事儿。 在那之后呢，哎，这个侄儿，哎也好，你看这个是吧？这个挺好啊，这个得套房啊，这个怎么着也得对老太太是吧？啊，疏远一点嘛，说这你等会儿，哎呀，这工作忙啊，哎呦，来不了了，哎呦，不行，我这孩子事儿太多了，孩子出国念书，我这两口子为这个考虑，得，就打这事儿之后啊，哼，这侄儿啊，对老太太态度日渐冷淡。咱就说啊，从这个体谅旁人的角度看呢，也不排除他这侄儿啊，随着这个年龄增长，不有孩子了吗？孩子不是到国外念书上学吗？你甭管怎么着吧，包括家里面工作呀，什么什么各种事情，啊，有这个家事的拖累，有可能啊，就有点哎呦顾不过来了，或者对老太太不太上心。但是，咱实话实说。你最初你可是承诺了，啊，给老人家养老送终，而且还不是说啊，就到了老太太要走那会儿，你这忙活，那不是，整个过程当中没，你就等于是你就给这老太太当回孩子，那你这个，咱也不能说叫责任还是义务，怎么着你承诺这点事儿得办吧，越来越对老太太疏远。啊，三天两头的，叫他来他也不来，甚至于很长时间就不露面了。而且呢，后来为什么这老太太特生气？他后来啊，要不是说因为这老太太的户口，啊，就老太太给他那套房被这侄儿私自给卖了，这事儿老太太愣是都不知道。啊，你别看说给你了，但是这套房。他的老人家、老太太的户口还在这儿呢，啊，后来这侄儿啊，就把这套房他要卖了，卖了的话呢，结果找人家人买主，这肯定得查这信息呀，一看，哟呵，你这房这上怎么还一个，就等于他名下一户口，这种情况下呢，那这个房就过户就他就有问题呀，有麻烦呐，这种情况之下，这侄儿硬着头皮，哼。您可以想象，那个确实很尴尬，跟老太太说了啊，您那套房啊，让我给卖了。哎呀，这个时候啊，赵奶奶可是不能忍了。你说你三天两头不露面，我也见不着你。这个人与人之间这玩意儿没交流，怎么能谈得上亲情呢？还有，你这背着我，你把房卖了，是我是给你的，可我给你，我有先决条件呢。你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说一声，你眼里头还有我这个老人家吗？于是乎打官司告状，到了朝阳法院，把这事儿前因后果一五一十跟法官同志言明。法官一听，奸嫂娘之苦啊得。论压制于江，怎奈这铁面人也要背上。您说这法官姓包是吗？不是，我就打这个比方，哎，给您形容一下法官的心情。这个事情法院明确已经做出判决了，这个侄儿，这赵先生。啊，劳您驾，您呐，这个返还老太太卖房款750万元，这个说得很清楚。老人家当时把这房给了你，咱们刚才说了，当然我这说的并不严谨，但是那么个意思，有先决条件，你没满足这条，你现在对老人态度越来越冷淡。那么将来老人家百年之后，他依靠何人呢？你当初承诺的，现在呢，明显的，这个你是这承诺，看来是不太算数了。那么这样的话，老人家依法有权撤回对你的赠与。啊，具体的方式就是，你把那卖房款踏踏实实给老太太。这不是说别的。 不是抬杠较劲，这是法律说得很清楚。所以我说啊，这也是个教训，别的都不说了，具体当事人怎么想的，这个咱没采访，咱也没发言权啊。刚才我说了，如果是本着这个宽容一点吧，那也许是可能有自己的事儿吧，忙不过来了，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这个背着老人把房卖了，这大概是说不过去。最重要的，老人最终的那个要求看来是没满足。哎，承诺就得见诺，要不怎么说是一诺千金呢？得嘞，不多聊了，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最后再多说一句，希望赵奶奶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安享晚年，回家了您嘞。 Je suis celle qui s'est perdue contre ta peau quand on se cachait près des bateaux pour mettre nos corps à nu. Un jour il y a comme ça des gens qui passent, c'est la vie qui grandit.Je garde en moi des bouts de toi. Oh non non non, on n'oublie pas tout ça. C'est notre histoire d'amour. Je voudrais la vivre encore une fois. Efface le vague de l'océan. Tu m'as tendu la main pour m'emmener doucement.J'avançais toujours vers toi comme une étoile qui danse et le ciel a mis ses ailes pour me voler mon innocence. Un jour il y a comme ça des gens qui passent, des regards qu'on garde en soi.C'est notre histoire d'amour.